史的尘埃缓缓落下，一段被遗忘的英雄事迹即将重现天日。 由管虎与费振翔联合执导，朱一龙、吴磊、倪妮主演，东极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带你走进83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生死营救。 还有人， 1942年，利波丸号沉没，数千名战俘命悬一线，东极岛渔民挺身而出，以勇气和善良，在惊涛骇浪中写下不为人知的历史篇章。 日本人为了封锁消息，要屠村， 要么就杀光我们，杀不过这喊出定。 想抢先见证这段真实又动人的历史吗？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2张东极岛电影首映礼邀请钱。 老祖宗说了，海上有难必救。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.MY。 一部向平民英雄致敬的历史大片将在8月21日全马上映。 GoSHEN Be Your On Track。